住过往，忘不掉回忆，看着你的背影慢慢远去，承诺了多少只是卑微结局，或许你我本就不该相遇。凌乱的思绪占据着从前，现在你又是在谁身边？寂寞的夜，冰冷的房间，一个人孤单的难以入眠。曾经的快乐消失不见，那段爱早已画上了句点，眼泪悄悄划过了指尖，最后离你越来越远。留不住过往，忘不掉回忆，看着你的背影慢慢远去，承诺了多少只是卑微结局，或许你我本就不该相遇。凌乱的思绪占据着从前，现在你又是在谁身边？寂寞的夜，冰冷的房间，一个人孤单的难以入眠。曾经的快乐消失不见，那段爱早已画上了句点，眼泪悄悄划过了指尖，最后离你越来越远。